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7月18号的时候，树洞收到了这样一张小纸条：两位老师，你们好，我是一位25岁的男生，我发现自己特别容易沉溺在痛苦的情绪当中，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被冲回岸边，但在沉溺的那一段时间，心情总是很低落。比如在路上看到被车撞击而过世的小猫小狗，或不知因为什么死在地上的小鸟时就会难过，看到笼子里的小鸟小猫就难过，想把它们放出来。动物园也只去过一次，所以有时候雾飞进屋子里的小蜜蜂、小虫子、小鸟什么的，我也会把它们抓住放出去。我很享受做这种事情，在人类社会中也一样。如果在新闻或者生活中遇到很难过痛苦的人，他们的痛苦总能传染给我，就好像自己成为了这件事的主人公一样。如果看一些悲伤的爱情电影，我也总是会哭出来，尤其是看那些人类破坏自然、捕杀野生动物的一些纪录片之后，负面情绪甚至会存在两三天。虽然我知道痛苦是无法避免的，快乐也正是因为痛苦才有意义，可是道理上讲得通，情感上却过不去。我做不到用宽广的胸怀去接受痛苦，虽然我更爱幸福、快乐、积极的东西，但痛苦能更霸道地把我夺过去。在我的生活中，痛苦可以淹没快乐，但能淹没痛苦的好像只有时间。我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自然也总能让我感到安心。我能接受自然法则下的生老病死，但因为人类对弱小的动物或弱小同类造成痛苦时，便难以接受。我不是想变得对这些事漠不关心，只是想在难过的同时接受这种难过，而不是被这种情绪控制。两位老师怎么办呢？希望你们幸福快乐，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快乐。其实我觉得他最后的祝福，虽然我相信很真诚也很美好，但在现实社会当中是很难实现的。正像他一样，每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都会有痛苦，当然也会有幸福和快乐。不过我觉得这个25岁的男生有点特别，就是他那种对于生命的珍视，对于自然当中万物所有生命的那种平等视之，对所有的生命都很珍重这样的这个态度，还有他应该说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同理心吧，啊，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是非常珍贵的。 嗯，所以在题主的信中，字里行间里面，我们就读到了他对万事万物都有非常强烈的感知能力，这种感知可能已经远远超越了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很多事情的评价和判断，比如说这是好的，那是坏的，这是高级的，那是低级的。而在他看来，他好像更能深入某种存在的本质，看到所谓的众生平等，也对人类的行为有很多的反思，而不是无知无觉地生活在大家认为正当合理的生活方式当中。所以这就是我们节目里常说的有慧根吧，能够跳脱出人类中心的视角，去用没有固定视角的眼睛看待宇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哪一种存在比另外一种存在更高级或更高贵。所以我想我们的题主在生活当中，他和别人一样，每天出门再回家，他所感受到的世界，他所感受到的情绪的波澜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因为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视角看待每日的生活，生活真无聊，你看每天都是重复两点一线的日子。而在他看来，生活当中每一个角落当中发生的事情都可能触动他敏感的神经， 所以呢，他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所以也是生活当中可能非常精微的一些能量就能够影响到他，引发他心理和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其实呢，我觉得这种 感官上的精微敏锐，这应该是老天的一份礼物。当然了，就像我们之前所打的比方一样，不管是硬币的两面还是双刃剑，如果不能善用的话啊，它也时常会伤到我们自己。我想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非常能理解这个男生啊，因为在你看到的这些会让你痛苦的画面，也是会引发我内心极大的痛苦和难过，以至于到后来呢，像你说的那种纪录片啊，捕杀野生动物的，我已经尽量避免去看了，包括新闻当中的一些画面。但是如果能够有机会啊，为这些野生动物，为保护它们，为保护自然环境去努力的话，我也会这样去做。所以我想，对像我们这种可能比较敏感的人啊，是不是多多少少的都要对那些特别有冲击力的有刺激性的这种画面啊，要稍微的回避一些。因为可能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那些画面对他们而言必须要加大剂量，他们才能感觉到那种同等的痛苦。而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一点啊，我们就已经觉得很多很多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提出，在平日的生活当中会比别人体会到更多，如何把你的体会变成刚才思佳说到的财富。当你给我们写信的时候，我想是不是对你的情绪略略有一些疏解呢？因为这么多的情绪是需要被理解、被接纳、被听见、被看到的。也许当你的心盛不下这些情绪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无论是文字或者其他的表达性创作的方式，让它能够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个渠道。因为当你的内心情绪满意的时候而又没有出口，最终可能会变成一种自我伤害。当我们没有办法消解，没有办法理出头绪的时候，比如我猜哈，你可能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人类为什么会如此这般的行为，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还这样进行下去，那么未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或者还有没有未来。你想的问题可能是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不会想到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基于对未来一个乐观的预期，就是更努力会带来更大的成功。可是像你这样活得特别清醒而有独立思考的人，大概很多的时候觉得自己也是人群中的另类哈，很孤单。所以如何让你这种思考变成一种有效的带领你去追寻你真正想要追寻的东西，比如也许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对痛苦是非常敏感的，你能不能成为研究痛苦的专家，而不要成为痛苦的专家。 其实我们在对书籍的这个浏览和探索当中，也会发现有一些作者和你可能有着类似的特质，但是他们透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当然也是通过自己的兴趣而走出的一条人生道路，可能就会把这种天赋真正的转化为不仅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感知更多，能在灵性上和觉知上不断的得到提升，也能够帮助其他的人，帮助环境，帮助这个社会去平衡掉一些负面的有伤害性的东西，最终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同自然更加和谐的相处。因为在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可能首先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人类跟自然到底是不是平等的，人能够战胜自然吗？还是我们其实是仰赖自然而活着的，我们其实需要感谢自然母亲的恩典，并且要顺从，要学会遵守自然法则，这样才会让我们和自然的相处变得更加愉悦，也让人类生活的能够更加和谐。 所以说到这里，我想提主不妨想一想啊，当你自己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情绪的时候，不妨换一个角度想想，你就是你观察到的众生之一。可是当你向外去看的时候，你经常忽略了自己，所以你能不能把你的这种有情之眼，把你的慈悲也内向的投给你自己，去学会心疼你自己。你所涌起的这些情绪和念头并不是仅仅来自于你自己，如果存在是普遍的联系着的，它可能也是宇宙中的一种发生。所以当你能够把自己当作众生之一的时候，把你的慈悲心多给自己一些，也许你能对自己更宽容，同时也能发现原来一切的发生其实它的意义是我们自己建构的。你觉得它是没意义，它就变成了你的精神垃圾，如果你把它当做了某种指引，它可能会带你走向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不知道我们的这位题主是不是喜欢看书，或者你是不是格外的喜欢那些与自然有关的书籍。今天呢，就特别推荐给你一位作者， 他叫戴安娜·阿克曼，我们之前介绍过他的一些书籍，而今天特别为你准备的是《栽种之乐：阿克曼的花园》，作者美国戴安娜·阿克曼，由庄安琪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生命不会默默消失，难以置信的震惊缓缓袭来。躺在地上的是联邦式鸟屋，静寂的可怕。我听不见母鸟的呼唤，也没有饥饿雏鸟的啾啾，就连乌鸦也悄无声息，整个庭院就像悬在时光之外的泡泡里。一堆做巢的树枝被抛在草地上，甚至连还悬空摇摆的原木鸟屋也悄无声息。在细雨蒙蒙的夜里或黎明，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吓退了其他的动物。我冲出门外，捡起落在地下的鸟屋朝里看去，可以看到做窝的材料都还在，但没有雏鸟，没有血迹，地上也没有血迹。是松鼠或浣熊拍落了鸟屋，伸爪一只只抓走小鸟吗？会不会是鸟儿羽翼长成，在一阵骚乱中鸟屋落了下来？不，说是羽翼丰满还嫌太早，因为交鹩的雏鸟通常要十六七天大才会离巢，而我6月2号才听到小鸟啾啾鸣叫，今天才6月11号，雏鸟应该还要再待在巢里一周左右才对。母鸟呢？它也被吃了吗？对这个交鹩家庭而言，昨晚是多么可怕的一夜，我一想到这里就觉得一阵悲凉。远方虽有交鹩鸣叫，但近处却没有。另一对在木兰树筑巢的交鹩似乎也消失了。我检查防松鼠的喂鸟器已经空空如也，喂鸟器嘴大开，仿佛尸体。第二家交鹩去哪里了？他们是不是因为不安全因此迁地为粮？是不是劫匪太多，还有太多吃小鸟的恶棍？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人们和野生动物亲密起来好快，我们喜爱他们，关心他们的命运。当然，如果你不关心会比较好过，但你也会失落了许多。我总是关心，总是难过，却也总是及时忘却，因此再度关怀。不过并不是因为忘记，我永远不会忘怀在南极附近南乔治亚岛上看到企鹅宝宝被鸥鸟啄死的伤痛，永远不会忘记住在赡养中心我常去拜访的朋友母亲。若你一心考虑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是最后不免会感受到的痛苦，那就很难关爱终会消逝的一切，不论是对交鹩或人。但我认为若不尝试，就是对他们的漠视。我只认识交鹩宝宝饥饿的啾啾声，他们听起来多么活泼响亮，现在却毫无声息。是灰松鼠吗？是红松鼠吗？两者都可能是罪魁祸首，我们不该偏心，但我依然感受到胃里一阵翻搅。交鹩养育子女费尽心血，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残杀吞食，多么恐怖。我知道这是自然之道，杀和被杀。何况松鼠和浣熊也有宝宝要养，若非生物有爱、柔情、同理心这些为求生存而演化出来的情感，那或许可以忍受这样残酷的事实。生命原是如此丰富，夜以继日循环不已，然而在发展所有的关系、投注时间和情感之后，它却突然凭空消失，留下一片空寂。存在的一切都不能暂停或等待。朗费罗提醒我们， 月有阴晴圆缺，物爱会化为雨，雨再转为物爱，明日会变为今天。最后，一切都遵从化学过程，有些比我们预期的更快，不能停步，只能继续向前。面对死亡，你的心灵只能调试。然而在所有的心灵之中，充满神秘幻想却不相信神旨的心灵只会陷入困境。他们寻求的不是解答或老天为何如此待人的说明，而是性灵和精神的解脱，有时可以透过艺术表达。建筑大师莱特说，我信仰上帝，只是我称之为大自然。爱猿人跪在地上工作，姿态就和祈祷一样。整个早上我都想着这些死去的雏鸟。午餐后，我决定清理掉落下来的鸟屋，这回我用粗铁丝把它挂回去。我开始像寻找安全地点的鹪鹩一样思考。红松鼠和灰松鼠都会吃鸟蛋和雏鸟，尤其是红松鼠，它们体型娇小，很容易钻进钻出。院里树上还有一个浣熊家庭，空想已发生的浩劫是没用的，天地不仁，但我们却会感同身受，不由自主地关怀起所有年幼而脆弱的生物。稍后我依然觉得心头沉重，不由得骑上单车驰骋一小段路。在阴霾欲雨的天空下，我朝北而行，在车流繁忙的十字路口碰上正在转弯的汽车，撞上车盖倒地不起。我从没有出过车祸，但现在全身都疼痛不堪，脚、腿、肩、背，幸好我戴着安全帽，因此没有骨折。回到家后才发现全身都淤青肿胀，最惨的是右肩脱臼。虽然我的脖子伤得不厉害，但有两节脊椎却移了位。还好这一切都会复原，都是因为那些雏鸟让我感到无能为力而分了心。至少他们会活在你的文章里，保罗平静地说，他们的生命不会默默消失。默默消失，大部分的动植物和人类不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吗？在电影《碧血金沙》中，匪徒偷了满载动物皮的驴子，却不知道驴子也载着袋袋金沙。金沙未经冶炼不会发光，匪徒以为这些袋子装的只是看起来较沉重的沙子，就把袋子扔了。只有观众知道多少人为了这些金沙受尽折磨而死。最感人的是最后一幕，北风吹起，把金沙吹得漫山遍野，吹到原先它所蕴藏的山里。就像传统丧礼上总说，土归土，尘归尘。第二天清晨我醒来时，想到沃夫的小说《一把尘土》，在梦里我也看到一把尘土。人过完多彩多姿的人生，也会化为尘土，从另一个人的手中筛落，或是混入乡间小路扬起的尘土。人总以为自己是万物的中心，忘却即使经过种种奋斗痛苦，无尽的感触和欲望，我们终会化为尘土。生命如此辽阔广博，吸引了万事万物，虽然偶尔会有挫折无助，但我们依然觉得它在我们的掌控之中，难以想象自己终有一天会化为乌有，成为沧海一粟。我坐在花坛边，抓起一把土，让它由我掌中滑落，心中充满莫名的沉痛。我们刚坠地时该在皮肤上烙下腐朽两字，就像刚烤出来的吐司一样。我们总有一天会腐朽，但我们遭遇到的一切似乎如此重大，会影响一切，像物质一样实实在在。要让 我的心智了解一切事实的基本真理，就像要掌握无限一样困难。虽然原意的关键就是要学会信任改变。所以说给我们的题主，如果想到你所厌恶的那些恃强凌弱的人最终也会腐朽成为尘土，心里会不会好过一点呢？ 你在读的时候我就也想到了，题主的敏感会不会让他活得更加的勇敢啊？因为当你敏感的能够洞穿到一切不过如此的时候，自然的大手远胜过人类的努力的时候，你可能会更能接受很多别人不能接受的事情，进而更勇敢地追随自己的感受。因为在这一刻可能真的也只有感受才是最真实的最实际的。那很多人都认为比起感受来讲，所谓的现实才是实际的。但是当你能够以更敏锐的方式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认为的实际还是受到了人类的心智局限的。我们总是在以过去计算未来，或者叫盘算未来，希望能够如偿所愿。但是这位题主所观察到的世界远远超乎了一般人的这种心想事成的逻辑当中。他看到的世界里可能有刚才书中所写的天地不仁，对不对？很多事情的发生是没有任何的理由，或者至少这个逻辑我们都是不能理解的。那也让我想到了思佳之前说过的，我们人类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定义什么叫失序，什么叫错，什么叫对。可是还原到大自然的存在当中，还原到食物链当中，可能也没有对错，正是我们的有情之眼赋予它很多人为的意义。 所以继续怀有敬畏之心，与存在同在吧。最好的祝福给你。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京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京津冀之声广播书场即将播出。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道德坑村，地处北京怀柔与河北丰宁、赤城三县交汇之地。道德是满语，驿站的意思。坑是说这里地处低洼，然而这个原本偏远静谧的山村，却在历史风云变幻之时经历着血与火的考验。1946年，乡亲们听说有个叫二部的后方医院要迁到村里，两天后大家看到一支200多人的队伍，骡马驮着装备，担架上躺着伤员。 二部的前称是冀察热疗军区总医院第二分院，战争时期基于保密的需要，二部成为这所医院的代号。第二分院选址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是大后方，路途遥远，另一方面是道德坑村的群众基础比较好。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集结重兵向察哈尔热河解放区进攻。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继续实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1946年11月，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决定，将热河军区与冀察军区平绥铁路以北地区部队合并，成立冀热察军区，归冀察热疗军区建制。1946年至1948年，设在道德坑村的野战医院是冀察热疗军区野战医院二部，是军区规模最大、医疗技术水平最高的野战医院，共有医生和工作人员300多人。医院主要收治的是在冀热察地区参战部队的伤病员，包括冀热察军区独立七师、独立八师、东北军区第四、11纵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和地方部队等。3年时间里，医院共收治伤员30000多人。 战争最激烈的是1948年，打土木、狼山及新保安战役，几天的时间就从前线抬下来2000多的重伤员，全部运到道德坑后方医院。道德坑61户的小山村，家家都成了农户病房，村民们争先恐后的让出自己家的火炕给伤员居住和养伤，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成为伤员的护理员。 邢文举是当年村子里的护理员，时年13岁，主要工作包括给伤员们打饭、倒水、领柴火、烧炕。 原来这院就这西边了，还有一个小棚、小房，北房全都腾出来给伤员住。最多的就是俩小屋，一炕6个人，俩炕12个人。 一个小小的道德坑村，家家是病房，户户住伤员。这是淳朴的乡亲用满怀的真心和全情的奉献书写的军民鱼水情的故事。后人在村旁修建的陵园静谧而肃穆，寄托着对牺牲英烈的无限追思。3000英雄血洒疆场，600壮士长眠于此。那些留下姓名与至今无名的英雄之魂，将永远是这片土地始终血脉延绵的根脉所在。3D 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晚6点，重播晚10点。热点新闻、文旅资讯、展览信息、演出时间，尽在京津冀新干线。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乐行京津冀栏目的主持人孙涛。品尝舌尖上的美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盘子干干净净，照出你我的品行。光盘行动，咱们一起来吧。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我们今天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是王冰老师。我不知道有多少 男生啊，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像我们的题主一样，我想可能有不少，但是真正能够把自己内心的这种感受，特别是这些看起来非常纤细丰富敏感的这种内心世界，能够向别人敞开向别人诉说的这样的人应该不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的题主本身就是非常勇敢的。 所以当他问我们说如何接纳自己感受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写信跟我们交流你的感受，你已经比很多人更接纳自己的感受了。只是题主不希望被这种痛苦的情绪拉到一个黑暗的角落当中，所以当我们觉得痛苦的情绪会把我们拉到一个我们不喜欢的方向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痛苦还是贴了标签了，也就是会觉得它是一种负面情绪。但如果就像书中所写的，我觉得作者一种特别的方式写了死亡，写了离别，写了痛苦，写了无常，我们也能感受到那种浓烈的情绪，但同时又觉得它有一种超然的视角，让我们感觉到它是自由的一个灵魂。如果题主能够从刚才私家阅读的这个文字当中得到一些启发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可能也可以有一个分身，是不是？一个是充分的体验哀伤，尽情的悲痛，另外一个是成为这种悲痛的观者，也许那是智慧的来源。 其实我们的存在和包括我们内心的感受也是这个宇宙在此刻存在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在今天我在前面向这个题主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说仅仅是以书中的内容作答，因为我相信他可能会喜欢戴安娜·阿克曼的这个一系列的作品。这一个系列我相信你会喜欢戴安娜·阿克曼，他有好多的作品都是和自然相关的，同时呢也是和我们人类的内心世界相关。阿克曼《自然与我》系列啊，我都想推荐给你。今天为你朗读的是《栽种之乐》这一本。在封面上还有一行小字叫《经营花园，一如规划人生》。我不知道阿克曼会不会反对啊，人生是可以规划的，但至少我们是可以去充分感受如此丰富如此辽阔的人生。生命属于每个人都有一次，如果你知道终会腐朽的话，我们终会腐朽的话，可能你会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呢是好书慢读，我们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看。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梦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时间行色匆匆，在渺茫时光，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清晨，爱依旧让你动容。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会有无尽的希望。亲爱的旅人，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 说声再见吧，美好的梦境不会消散，你的爱正在臂弯，心脏将一生柔软。既然相遇是种来自于时光的馈赠，那么离别时也一定要微笑着回忆放心中。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宏，你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也足够让人心动。亲爱的旅人，是记忆中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远方。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肯下降。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情绪救急》。这本书的副标题《应对各种日常心理伤害的策略与方法》，作者是来自美国的盖伊·温奇博士。这个书上的封面很有意思，是一个心形的创可贴。那么在这个创可贴的上面呢，还有一句话：心理伤害在所难免，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心理药箱，里面存放着治疗情绪创伤的创可贴、抗菌药、冰袋和退烧药。那我们翻开这本书的扉页，来看一看关于这本书的推荐。遭受拒绝带给我们尖锐的痛苦，孤独引发毁灭性的疼痛，丧失使我们的生活破碎不堪，难以摆脱的内疚感毒害了我们的安宁和人际关系，对痛苦的反刍倾向很快会发展为焦虑和沮丧，失败导致极度的失望，自卑则使我们拒绝别人的帮助。我们经常性的遭受情绪创伤，如同经常性的遭受身体创伤，失败、内疚、被拒绝和丧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自然而然地包扎伤口或者冰敷扭伤的脚踝，而应对情绪伤害的急救箱却空空如也，甚至可以说它根本就不存在。结果是我们感觉糟糕的时间特别漫长。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些方法，他们就好像精神急救工具，可以用来治疗受伤的情绪。在《情绪急救》一书中，职业心理学家盖伊·温奇博士利用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提出了明确逐步深入的疗愈方案。这些方案简单便捷，效果显而易见。温奇博士通过生活中的实例告诉我们，仅仅几个简单的行动便可以使痛苦的情绪得到缓解，从纠结中振作精神，以勇气和信心战胜挫折。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渴望变得更有活力，盼望建立自尊，希望踢开那些缠累我们的伤害和麻烦，那么情感急救都是一本必须的读物。我相信上述描述的很多情绪，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到之后也一定会有共鸣。那我们就不妨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本书。我们翻开目录，看到第一章写的是拒绝、情绪伤害和日常生活中的摩擦伤害。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拒绝 导致的心理创伤。我们在生活中遭遇的所有情感创伤里面，拒绝也许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上中学之前，我们已经经历过诸如加入球队的申请可能遭到拒绝，最后一个被选入团队或者没有被邀请参加派对，在加入某个小圈子时被好朋友漏掉，遭到同学的嘲笑或者欺负等等。当我们最终摆脱了这些童年的负面经历，却发现作为成年人又要面对全新的被拒绝的体验。我们被潜在的约会对象、潜在的雇主和潜在的朋友拒绝，配偶拒绝我们的性要求，邻居对我们冷面相向，家庭成员拒绝我们关注他们的生活。拒绝是心理的切割伤和刮擦伤，他们会将我们情绪的表皮撕开，刺入血肉。有的拒绝引发的创伤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在心理层面切割出深长的伤口，血流不止，需要紧急救治。有人可能认为，由于我们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拒绝，所以对他们给情绪、思想和行为造成的影响，我们应该有着清晰的认识和了解。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恰恰是低估了拒绝引起的疼痛和他们所造成的心理创伤。拒绝会导致四种不同的心理创伤，其严重程度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和我们的情绪健康水平。具体来说，拒绝引起的情绪痛苦是如此的尖锐，以至于影响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充满愤怒，削弱我们的自信和自尊，动摇我们最基本的归属感。我们经历的很多拒绝相对来说较为温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造成的伤口可以愈合。然而，如果治疗不及时，连温和的拒绝导致的伤口也会发生感染，造成心理的并发症，严重影响我们的精神健康。如果我们经历的拒绝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此时使用情绪急救的方法对创伤进行紧急治疗就会发挥极大的功效。这样的救治不仅能减少感染或并发症的风险，同时也会加快我们情感愈合的过程。为了对情绪急救实施管理，并成功的治疗拒绝导致的四种不同的心理创伤，我们需要对他们建立清醒的认识，全面意识到他们的情感、思维过程和行为在遭受拒绝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伤害。第一，情绪上的痛苦。为什么简单的拒绝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呢？你想象一下，你和两名陌生人坐在等候室中，其中一个人看到桌上放着一个球，就把它拿起来扔给另一个人。那个人微笑着看了看球，然后又把球扔给了你。让我们假设你扔球和接球的能力都足以完成这项任务，你把球扔回给第一个人，他会迅速把球扔给第二个人，但是接下来第二个人没有把球扔给你，而是扔还给了第一个人，这就意味着你被排除出了这个游戏。面对这种情况，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你的感情是否会受到伤害呢？这个事儿能否影响到你的情绪呢？你的自尊心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呢？那第二种因为拒绝而受到的心理创伤就是愤怒和攻击性。为什么遭到拒绝的人可能会敲打门板和墙壁呢？拒绝往往引发愤怒，让我们有了攻击性的冲动，如十分想要击打什么东西，特别是在那些拒绝我们的人面前做这些事，但有时也会在旁观者面前发泄一番。有很多无辜的路人就见证了刚刚遭到拒绝的人打坏门板、重击墙壁的情景。有时候这些破坏者中也不乏柔弱的女性。当我们拒绝别人时，一定要警惕，因为被你拒绝的对象可能也会做出这样危险的举动。即使我们打算拒绝的人是出了名的老好人，我们的名贵家具或者门板依然有可能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第三点，受损的自尊，那就是在伤口上撒盐。在经历深刻或者反复的拒绝，对我们的自尊极其有害。事实上，即使是回忆起过去曾经遭受的拒绝，也足以让你的自我价值感暂时下降，自尊也会随之降低。而且我们常会通过自我批判进一步拉低已经跌落的自尊心。如果这种回应方式十分常见， 但很容易在原来就遭受拒绝的基础上造成心理伤害，并且形成感染，以至于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造成真正的破坏性影响。第四点危害，对于我们的归属感构成威胁。那些需要别人的人并不是最幸运的人。我们的自尊心之所以如此脆弱，其中一个原因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就是要感受到被他人接受。如果我们的归属感在较长的时间内没有得到满足，要么因为我们遭到了拒绝，要么因为我们缺少建立支持性关系的机会，就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而有害的影响。那我们既然了解了这么多因为拒绝可能会导致的心理创伤，那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一下它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又是什么呢？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明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情绪急救》。我是田阳，解忧书房，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平北的抗战，它到底是个什么定位？ 北京官讲的克敌制胜这规范的，这也没有问题。 2020年底，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一场专家研讨会正在进行中。 这个长城抗战确实是可歌可泣， 更艰难一点。 我们这个展就是不忘初心， 到纪念馆来能够感到一种初心和使命，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平北即北平以北，东至承德，西至张家口，是伪蒙江、伪满洲、伪华北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被称为敌后的敌后。长城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御敌屏障，国防统一的象征。1933年日寇进犯山海关以来，侵略者竟将脚踩长城作为胜利的象征。长城被节节破坏，国土日渐沦陷。1937年日本侵略者越过八达岭长城，妄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中华民族烽烟再起，存亡一线。随后八路军挺进平北，军民一心，共同御敌。大庄科沙塘沟村，一个燕山深处的小山村，1938年6月建立起平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平北抗日烽火终成燎原之势。 郭大爷您好。 您好您好。 今天好。今天找您来想听听您讲讲您爷爷胡典敖当时入党的一些相关事情。 在38年是六名党员，当时发展党员非常保密的，因为在那个抗战时期，他的原则是什么呢？上不通父母，下不搞妻子，都是这个用这个通胳肢窝的这个办法。要发展这个党员，就是从他这儿给他使个暗号，入了党跟这个老百姓他是不一样的。发展六名党员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党支部，筹备粮食，组织这些妇女为八路军做军衣军鞋子弹带。 1940年平北抗日根据地正式建立，连接平西和冀东两大根据地，对日伪政府形成包围之势。日军开始实行集家并村，强化治安。仅1941年就在平北发动500人以上的大小扫荡32次，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千里无人区。 千里无人区它就是要割断老百姓和八路军的联系。到平北来的是四光政策，除了烧光、杀光、抢光，还要骗光、破坏庄稼。 岔到万人坑中的遗骸是被日军强征而来的数千劳工。 这就是咱们延庆岔岛城的万人坑遗址。以前这个地方都是比较荒芜，是一个特别大一大坑，后期经过咱们改造，然后成了现在这种景象。 6000劳工最后仅有2000人逃脱魔窟。日伪的残暴行径没有阻止平北军民的抗日决心，在抗日政府的领导下，平北军民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的艰苦反攻。1944年，游击队用地雷围困、填井掘水等方法迫使日伪军撤退。 在咱们纪念馆的向东一个村子叫百草洼村，当时呢在那儿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民兵队长，名字叫李明，他被称之为地雷大王。1950年时，他受邀参加了全国英模大会，被毛主席还有郑总理亲自接见。这些老兵呢，当时在平北地区浴血奋战，为平北的胜利呢献出了自己的青春还有鲜血。现在呢，这些老兵也是成为我们挖掘平北历史故事的宝贵的财富。 8年抗日战争，平北军民约14000人付出生命代价。仅龙关、赤城两县就牺牲11000余人，平均每6个人即有1人为国捐躯。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保卫家园，筑起了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昔日平北的烽烟已散去，今天的延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召开的世园会和即将召开的冬奥会，仿佛是在告慰那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抛洒热血的志士们。在红色精神鼓舞下，缺水干旱的延庆建成了白河补水库，昔日的风沙南荒滩变成了京北美丽世园，这里已经成为繁荣美丽幸福的家园。 我是京津冀之声乐行京津冀节目的主持人孙涛。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董存瑞烈士陵园。董存瑞烈士陵园坐落在河北省隆化县城西北。董存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战斗英雄。1948年5月26日，解放军进攻隆化县城，为暗堡所阻。肩负爆破任务的董存瑞跃至暗堡下，毅然托起炸药包猛拉导火索，炸毁暗堡，为打开进军通道而付出了年仅19岁的宝贵生命。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14-5，共创美好新时代。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